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在10点钟准时跟各位见面。那这一周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职场的一些规则，而且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些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包括这个管理学的分析来给各位支点招。当然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更加的深刻了，因为我们这周的话题都是在层层递进。可能很多人在工作的这个阶段刚开始呢觉得哎呀，好像自己呢要特别会应付职场当中的人和事儿，因为你从一个这个学校走出来走进社会，作为一个职场小白，你要面对职场当中各种的人情世故，你会有一点忙乱，有点不知所措。慢慢的等你理清了这些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头绪之后呢，你要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会有一个平顺期。可能在这个平顺期过后，你又突然发现为什么最近这么忙，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找到我。那这种时候呢，其实是考验你的耐心和毅力，同时也是考验你职场心智的时候。因为也许这个时候在你认为你应接不暇，你这个分身乏术，你觉得这么多的压力你没有办法承担，无处释放的时候，可能恰巧就是你晋升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职场晋升的这个迹象，你有没有看出来？我们的小编呢给这期话题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标题啊，叫职场套路，看不懂看不懂职场的上升迹象，错过多少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想过在你升职之前有什么样的职场先兆吗？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继续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节目现在刚刚开始啊，还没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嘉宾都还没有闪亮登场，但是在一直播已经有2.8万的朋友在围观我们的节目了。所以现在呢，为了让我们的流量呢继续有一个非常好的数字的表现，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来自北京嘶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边孟娜。你好，孟娜。 你好。 来，孟娜稍微近点离话筒啊。大家现在透过我们一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孟娜呢是长发飘飘，然后有着非常好的职业形象的这么一个姑娘。那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孟娜，我们先不聊你之前的这个职场这个上升啊，或者是你的职场经历，你就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公司为什么叫嘶吼呢？你这么文弱的一个姑娘。 可能在我文弱的外表下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我以为有一颗摇滚的心。 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是互联网上活跃，都是年轻人啊，他们的思想呢也很新潮，我们就觉得嘶吼这个名字特别带感，有力度，可能会吸引他们的喜欢 啊。就是只是从这个名字就是抓人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抢了这么一个嘶吼 啊。对啊，可能也是一种态度 啊，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做媒体，做自媒体，做传媒的，然后我们也是想提，就是给自己这个媒体一个定位吧。 啊，就是我们用我们青年的一种方式， 表达更直接更酣畅淋漓一些， 对 啊，我们不掖着藏着，比如说像我们的职场引高招，我每天都会各种包装自己的这个套路语言，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赶紧听我的节目，你的收听率赶紧上去，然后围观的人数多一点。你看我这样的人就是不直白的表达自己，所以难怪节目一直都是3000多万。 对，我们的 slogan 就是有态度近嘶吼。 哦，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你们这个文化公司主要就是做新媒体自媒体这一块 啊。对，也会做一些传统的这个媒体的传媒，包括营销啊之类的。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探讨一个业务层面的问题，像我们的这种广播，传统的广播，它在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中，然后现在迎接的是市场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挑战，你觉得广播还有机会吗？你不用考虑坐在直播间，然后你还就是 不用考虑把我轰出去的， 对对对， 这个 手放在胸口说实话就好。 其实我一直对广播是有情结的。我一直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也在广播电台工作过对，也 是，那算 是 我的同行 啊。那个您算是我的前辈，我算是您的这个后辈， 你就说我老辈。 哎呀，说错话了， 全是套路是吧？ 对对对，没法说了。主要。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广播，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觉得在广播电台的那一段时间是最开心的。我一直也是认为，就大家都在说新媒体来了，然后传统媒体可能慢慢的现在都听到了一些往下降趋势走的 声音， 消极的声音。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广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就是就这么说吧，就在传统媒体都特别好的时候，它也不是那最好的。在传统媒体不好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个最不好的。它有一个很固定的收听人群，然后它有它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和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我们在车里面啊，或者是夜晚的时候，你不会愿意去这个看看电视啊，比较闹，然后但是会觉得广播很不错， 没错 啊，对，所以他有点不太受这种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这样一个影响， 就是不太受这个时代大浪的这种侵袭。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态度，就像你们嘶吼文化，我们有我们自己清晰的定位。 对， 就你知道吗？就是丽娜啊，就是跟你。孟娜跟你聊了这么一会儿之后，我心情好多了， 是吗？ 就是我就觉得啊，原来好我们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糟也不会糟到哪儿， 还是很好的。 你知道，中庸其实是一种非常拿捏的态度立场。但是呢，我相信孟娜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们都是广播人，我们特别了解广播的特质。 对， 你很少听到有一群人看到有一群人在听广播，可以是一家人在看电视， 对， 但是很少有看着一大家子人在听广播。广播它永远是一对一的这种陪伴性，所以它给人的这种心灵的这种靠近和亲近感是其他任何媒体 都 替代不了的。 对，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听或不听，我都在这里，好吗？ 我就是不走了。 对啊，孟娜说这都落到哪儿去了？我的初衷并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也能看出来，孟娜其实通过这一段对广播的表达，能看出她是对自己，包括自己的职场，还有她所从事的职业，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清晰的认定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跳脱传统的媒体之后，自己来做了这么一个嘶吼文化。那现在我们回归到职场当中，孟娜，你是在自己创业之前有多长时间的职场经历？ 大概有5到6年的。 5到6年 啊，对， 都是就是之前做广播电台主持人，后来又去了其他地方， 后来又去了电视台做记者 啊，做记者 啊，对，我觉得就觉得应该去多跑一跑啊，对，多认识一些人会好一点，比不要坐在直播间啊，可能这样，因为当时可能刚来北京，就觉得应该熟悉一下。 也就是说从一个相对舒适的安逸的环境跳脱出来，然后又去做了一线的记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最开始做广播电台的时候，他是肯定是因为我知道一定是相对舒适的，容易让人进入一个满足期的这么一个职位。那后来做了记者，有没有觉得啊，我为什么选择这一行，怎么这么辛苦，我干嘛要做这个呀？ 有确实他们都说那个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特别危险的心， 没错，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每天苦哈哈的，觉得也没什么休息的时间啊， 就不像广播这么固定，就是我的上班时间。 对， 啊、 因为其实广播挺适合女孩子做的，我们不需要有那么丰厚的这个薪资待遇， 嗯，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对对对， 而且它的诱惑相对又少一些，对于女孩子来说更安定一些。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丽娜，就是孟娜，我们在一直在说啊，就是我们的环境这么安逸，但是你跳脱出来了，跳脱出来做了一个一线的记者，你也知道这里面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领导给你派的这个活慢慢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其他人可能就相对他们怎么能那么清闲，那为什么我的事儿又这么多，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期？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可能我没有，因为从这个想要做记者开始，我其实就是想要自己能够越多的去接触这些人，然后所以呢我的心态比较好，我是觉得他能给我活儿，或者是让我干很多，可能就是比较看重我， 就是能者多劳、 啊、总比不给我强 所以你心里其实始终有那个这个职业的小火种 啊，对， 你就生怕被一些环境熄灭了，你是希望不断的有人给你添柴火啊， 因为总误以为自己还年轻 你确实年轻，你要说误以为了，那你说我得产生多大的错觉坐在这儿所以我是很能理解你说的这段经历感受，但是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在职场当中正处在困惑期的朋友，他是很难理清楚这个概念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一点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可是在职场当中很多人不得已他要选择一份工作，那这种时候要如果很忙碌的时候不断的给他施一些压力，然后派很多活的时候，他很容易迷失自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加班熬夜的文案都是 我都会有这种抱怨的，太累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在这种时候以你的判断，就是如果单位或者领导给你的任务多了，是一种对你的认可，还是说这个事情没人做了，我就是因为你任劳任怨，我把这个工作抛给你，哪种可能性更大？ 如果从我现在角度来讲，我会分析这个问题是可能一部分原因是那个领导认可我，另一部分原因呢，造成自己这么大压力的，然后干不完很多活儿，然后很累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你没有真的沟通，因为领导其实不是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作为一个 leader 的角度来讲，会讲我不是为了故意压榨你，或者我把所有的活儿都给你，我给你的前提呢，是我真的觉得你可能能帮我完成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说去找茬，就是大家时间都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不会去找茬，但是我并不知道你手里有多少活儿，或者是我忘了我究竟交给你了多少活儿，然后我只知道我哎你不错，你能帮我干好，那你应该告诉我我做不了，或者是我大概什么时候那个给你，或者你能什么时候给我完成。我觉得可能还是欠缺这方面的沟通和就是职场新人，可能我那时候也是啊，就是逆来顺受，你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现在我就知道你给我什么我要告诉你我能不能做，我对自己要有分析，然后不能的要勇于说不。 那孟娜在之前就是自己创业之前的这段这个经历，媒体的经历，有没有过晋升的这个职场经历？ 记者其实晋升 空间比较小， 他只能说是从一个领域，可能我之前就是跑民生啊，慢慢的就去跑时政。对于记者这个领域可能能够跑到时政，包括我还算比较年轻，我比较庆幸，比较珍惜那段回忆，就是比较年轻就上了两会，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可能有一阵就会觉得啊，就这么快就觉得到了到头了，就那种感觉啊。这下面要跑什么领域呢？就是这样啊、 理解理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媒体传统媒体来说，如果说让一个年轻的记者去上会，就是我们行话称上会的话， 对对对， 这就是对你最大的一种认可了。 对对对，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已经晋升的机会。 是， 因为记者那么多，大家其实都是想奔着这个时政的最焦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共同去经历和见证一个国家的一个改变，哪怕是从章法上的一个细节的改变，你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所以我理解，就是没有说现在从一个记者到一个副主任啊，从副主任到采访部的主任，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晋升的机会。但是对我们一线的人来说，比如说原来你是跑这个铁路的，或者你是跑民生的、民政部的啊，或者是发改委的，然后现在你要去跑时政，跑时政，然后你要去上两会，这就是一个晋升的机会。 对我来说，自己来说，我认为就是我人生当中又往前迈了一步。 那孟娜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决定让你上两会时候，你的那个心情状态和你身边同事的反应？ 凭什么是他？他才来了几天？ 我反应真的假的 啊？你的反应就是不太相信 啊？对对对、嗯。 那你觉得是你的哪一点的这个职业状态让领导给你委以这样的重任？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其实上会的压力比较大， 嗯， 他可能会觉得年轻人的承担压力的这个 能力 会高一些、嗯，可能我平时也属于那种吃苦耐劳型， 嗯、 就是属于不会拒绝型的，嗯、然后那个时候。所以就是他会觉得因为很强的要封闭式的比如15天就这样、 嗯、 每天不休的这样跟会，他会觉得年轻人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会好一些， 嗯，也更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嗯，对对对， 那当时得到这个上会的消息你是很兴奋的、 嗯、 那身边就是有没有资历比你老然后呢一直还没有上会的机会这样同事，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反应？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人啊！领导，您要是听到了，我真的是这样， 就是周围的环境一派和谐， 很和谐，很和谐。 就是也许同事有心里一些小波澜，但是可能也这个出于职业素养，都包装的比较好。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是特别能理解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是从新人去上会，你可能不太在意周围人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是从入了职场，然后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可一世啊。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台，然后这么多优秀的记者让我去上会，我就觉得因为自己太不含糊了，完全忽略了周围我的前辈他们的一个心态。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可是突然有一天，当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宣布说让某一位年轻的同事或者几位年轻同事去上会，你发现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那个落差， 就能体会到当年他们的感受。 对，没错，就是你必须要换到他那个身份，到那个角色，你才能体会那种尴尬。 嗯、 就是我还必须得故作镇静啊，就是以一个慈祥的目光去审视， 对，慈祥的 我们的新人姑娘，好样的，嗯、加油，你是最棒的。 对对对， 其实心里说为什么。怎么不是我？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晋升对于别人和自己的一种影响。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有没有那种印象，就是也可能在宣布的这一刻你没有太大的去注意这个变化，但是等上完两会回来，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改变？ 嗯，我觉得自己可能自己从自己本身可能更自信了、 嗯、 然后呢肯定不可一世， 就有点小傲娇了，是吧？ 啊、对对对、 嗯， 但是也确实发现自己很多不足。 嗯， 新人就是新人，就是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嗯、 那些经验是宝贵的。 嗯， 一路上其实如果没有别人老的记者啊或者前辈啊带着你、 嗯， 那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嗯、 那种感觉的。 嗯，所以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一个态度 对对对 啊。那你看孟娜，要不你年纪轻轻成立自己的公司了，我你看都这把岁数了还在广播电台、 还很耿直的， 就是因为自己完全没有总结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就我当时因为我连着上了4届会， 嗯， 就是每一年都在上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机会或者你不愿意去看自己有什么问题、 嗯、 你只会觉得因为我好所以我上会了，第二年你看还是因为我好，直到第5年，然后没有在我的名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才说啊，我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我终于被他们拍在沙滩上。其实这样的一个职场的经历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的。 是， 我觉得孟娜可能是你还没有在这个角色转换特别明显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从这个环境里跳出来了？ 对，因为我比较其实属于那种想的比较多的人，然后也是、 你还想得多呀？你看我都这样了，我都没想那些，你还 想 得多？想 自己的规划，就是给自己的规划比较多的人。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不是从大学的时候，那我就听过这个职场的3年、5年、8年的这个理论。 嗯， 他们就会觉得，其实职场上有三个坎儿：3年、5年、8年，就是只是年轻的这一段时间吧。然后呢，3年的时候，你会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一个困顿期。 嗯， 5年的时候其实又是一个，8年时候又是一个。然后这三个节点其实是你跳槽的最佳的时机。 啊、哦。 我确实觉得在我的工作当中就认证了这一点、 嗯、 然后3年的时候有一个困惑期，5年的时候困惑期的时候我就跳槽了， 嗯， 然后我就选择走出来，而且也是确实是遇到了很多事情就是启发了我，比如说我采访的时候， 嗯， 我就突然间感觉到比我小的孩子，那个时候流行大学生创业， 对， 国家 大众创业、 万众 创 新， 对， 然后呢 我在带着这些选题去采访我的嘉宾的时候，那些孩子们天天给我讲，就是 A 轮融资啊，我的股票赚了200万啊、嗯、我怎么样啊，我就懵了，他们说的都是什么？ 对，就是拿到几十万几百万的融资。 我那个时候连天使轮、嗯、A 轮 B 轮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名词、嗯、他就会给我很耐心的解释、嗯、这是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孩子，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的、嗯、就是让我突然间觉得哎，我没比他大多少岁，但是我和他差了很多。 嗯， 我就觉得不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我就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可能家人的一些。 对啊，因为一个女孩子做这样的，至少我们的这个身份、职业，还有我们所处的平台是受人尊敬的。 对对对。 当然这各种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可是呢，在更多的人看来，你已经很好了呀。你女孩子，你还要怎样？对啊，家人一定会反对。 对。 所以你是最后怎么来克服这些问题的？ 最后就是还是要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嗯、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可能要让他们放心，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我出来之后过得也会很好。 嗯， 然后而且我可能会告诉他们我是想得很明白才会出来了、嗯、因为我可能有退路有进路，然后这样那好吧，父母就说就去吧。 嗯，就是你把这利弊 都给他， 包括你自己什么样的后果你都是可以承担的。 对对对， 所以家人也放心的让你去做了。 对，确实是。 那个时候有男朋友吗？ 那没有， 没有。现在呢？ 现在没有男朋友，但是有老公。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本来还想让你加招弟的微信、 啊， 那就不加招弟微信了。啊、我们招弟就线上线下都会帮助大家。 啊、 招弟说，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加他的人很多都是想相亲的，在北京找一个可以聊得来的异性， 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在想。就是再回想一下，如果碰上自己的男朋友，如果或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你还会做当初那个选择吗？ 嗯，我觉得可能会多少考虑一下另一半的感受、 嗯嗯、 但是比较庆幸的是我目前的另一半，我就会觉得如果当时遇到他也会很支持我的、 嗯、 然后我是跳了槽之后遇到他了、 哦、 没多久就遇到他了、 嗯、 他就很支持我那个决定、 嗯、 他认为那样就是对的、 嗯、 就是我就觉得也还是挺庆幸的，包括现在他也很支持我。 你在创业这件事情、啊、 对，很支持我。 就是当时从传统的媒体跳脱出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创业了，还是说去了其他的地方？ 去了其他的地方，因为我要学习、嗯、你不能说从传统媒体出来了我创业做什么。 嗯，私企还是 是私企，然后呢、 嗯、 但是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啊、 然后呢那个 那算是民企 就算是还私企和民企哈、 嗯、 就是算是民企，它上市公司大概有5-6千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公司、 啊、 然后也是一个互联网企业。 嗯、啊、 我呢其实去了之后呢其实主要是也是想去学习， 嗯， 然后在他那里学了大概将近不到一年， 嗯， 一年吧，大概一年的时间出来创业的、 啊、那就是在那儿你当时去的时候就奔着说跟人家对接好了沟通好了我就是来学习，还是说到这个地方以应聘的姿态入职到这儿？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着创业 啊、 哦、那个时候 就是 想 去 想去看看外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哦、 然后我就去了 应聘、嗯、 啊，对，应聘去了、 到了一家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 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嗯、然后在那边去工作。 嗯， 然后后来可能是机遇的问题、 嗯、 然后就选择了出来创业。 对、嗯、其实在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现在来看互联网公司还是它有很大的这种晋升的空间， 对， 晋升的机会、 嗯，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靠数据和实实在在的结果来说话的、 嗯、是这样的， 他可能比一些国企啊或者是这个外资企业条条框框要少一些，就是我只拿结果来说话， 对，我们拿 KPI 来考核。 对，所以你们这种这个企业环境它晋升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是的。 那当时你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想过赶紧把自己的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有机会去晋升？ 有，当然有想、 嗯、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在想。 你当时做的是什么样的部门？ 我当时做的是类似于公关部，做的是政府关系，因为比较适合我们 记者 的 身份、 啊、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做的是公关。 嗯，可是你作为一个已经上会的记者，然后就是身上顶着那么大的光环， 从甲方到乙方的落差。 对啊，就一个是落差、嗯、另外一个是你要到那个地方，因为你是入职的新人，你上面一定会有你的领导， 对， 他可能在这个行当里面还没你门清， 嗯， 但是他要给你指指点点的时候，你能接受吗？ 嗯，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太能接受。 没错，你知道孟娜就是我能看出你骨子里其实是那种挺倔强的一个女孩子， 是， 就是如果这个人你看不上，你可能 这一辈子都不会跟他多说一句话。 对，我会不会听他的意见的。 对，所以你看上我了是吗？ 哦，特别看得上。 真会唠嗑这姑娘。所以当时到了这个职场之后，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落差的调整。 有，会有这种调整。那个，然后包括人力部门，因为大公司其实好就好在它的体系很完整。包括人力部门在入职培训的时候也会跟我讲这些东西。他会告诉你，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从一个甲方变成一个乙方，然后以前从独立作战到团队作战。我觉得这就是大公司给我带来的好处。包括我现在会运用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我觉得它很体系化。包括你的晋升、职级、考核，然后我在那里面学到了很多。 所以就是从个人作战到团队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很难啊？其实要考虑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你在这方面你有很深的资历的时候，你要去跟他们搭班做一些事情，觉得特别费劲，有过吗？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处理关系的东西需要协调的部门人会多很多，你会觉得，然后可能一个屋子的每一个人的感受你都得顾及的。以前我并没有这样过。 对， 但是好就好在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爱，因为做公关这个行业，包括做这个媒体行业，爱跟人交流。 没错， 我觉得只要你能走出这一步就会好一些。就是比你自己在那默默无闻自己干会好很多。 所以孟娜，我觉得你还是挺适合做公关的，就是你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人的感受、 的心情和感受。 孟娜时刻就提醒自己，也许我的老同事正在听节目。 对， 其实心里我就已经早说了很多遍了，如果当时没有你，我那个文案会做得更好。 没有你我早火了。我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当时呢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尤其是你上面有领导，可能跟团队小伙伴在一起的那个工作压力和节奏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你要受制于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又是另外一种变化。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他可能能力各方面还不如我，什么时候 给我挖坑？ 对， 非得让我说。 我相信你有跳过坑的能力。 好， 所以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做到这个职位，我会去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对，我觉得我肯定不这样。我肯定不能那个让人我的下属这么为难。就好像，但是可以想一想，就好像当孩子的时候总觉得我要是当爸妈，那我肯定让他们随便玩。 对， 其实如果你当爸妈了，你就反过来想，可能也不那样。 没错， 对， 你怎么不带我玩呢？ 什么阶段就是什么样的心情，谁也装不了。就是说他每个人都是人嘛， 就是所处的那个角色，他的职位可能让他身不由己，他必须要做出一些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 啊，那这个是你作为下属要承担的。可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职场的新人，包括在职场当中已经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老人，他都未必能离得清这个关系。 对， 他可能就在想，为什么做到那个职位的不是我？ 对，为什么他能力没有我，他能坐那个位置？ 没错， 他一定是拍领导马屁，他们家有关系，他怎么样？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能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晋升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也应运而生。 很重要。 刚才呢，孟娜也聊到了她之前在的这个互联网公司。那我们不妨在半点广告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大公司，它的晋升机制其实是有很明确的。比如说像互联网公司腾讯，它会有一个双通道员工职业发展体系，就是一个是专业通道，一个是管理通道。专业通道里面就是你比如说有经验的，还有高级骨干、专家、资深、权威等等。 对， 就从执行层面来说。那另外一个就是管理通道，就是基层的管理者，包括团队的领导和总监，他一般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配备的评估方式啊？就是基本要求专业职级，它是有3.1级。那你像这个职位的这种技术岗位的晋升方式，是一年评估2次，根据你的工作年限还有在这停留的年限，考核成绩做全方位的评估，而且是需要进行答辩的。 是的， 那其实它是有明确的一个职场的晋升的机制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晋升的这个职场经历？在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孟娜继续聊关于职场晋升的话题。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新朋友，但是呢我相信啊一定会变成我们的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不忘恒浪好朋友，这是我们节目一贯的宗旨。来自北京嘶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CEO 边孟娜，同时呢孟娜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同行，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职场，就是媒体的职场经历。但是呢在这个媒体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孟娜并没有太多的想晋升的这种诉求，她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主持人，她把节目做好，把她的这个采访做好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她跳脱了这个传统媒体大的平台，到了一家创业公司，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她才开始有了在职场当中职场人的一种心态，想要去晋升，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平台，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实现自己的职场抱负。那我冒昧的问一下孟娜，就当时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不到一年离职，有没有或多或少是觉得没有这种晋升的机会了，或者你看不到更大的希望了？ 没有，是因为 是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吗？ 是当时我确实面临一个晋升机会，就没，最后就是在晋升机会和创业之间选择了创业。当时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我部门领导，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幸运，不是说就是没有遇到过那些问题啊，或者是心比较大，就是说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直有贵人 啊，对，遇到的个人都不错，他懂你，然后他给你空间，然后包括在台里面也好，包括在我第二个东家公司也好，就是他告诉你，他催着你快赶紧报职级往上提吧，然后到时候薪水啊要提百分之多少哈，然后那个包括我现在走了， 他们还经常到北京来看我啊、嗯、然后他们然后就来了之后就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嗯、工资咱们可以再聊啊、嗯、什么、嗯、就是包括到现在也会开玩笑这么说、嗯、就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嗯，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明确的晋升的机会的、 对。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领导是直接找你谈，还是说他给了你一个任务，你明确的知道这个任务做好了就是一个晋升的机会？ 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他今年给我规定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大公司是这样，每一年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考核 啊、 我的领导就告诉我到过年了， 嗯， 然后人家都是年后才离职嘛、嗯、我就是年前的一个月离的职了、嗯、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啊、然后就说快要过年了，赶紧填表，该升了，我们给你报上去。 嗯， 然后我就没有就是接住这个机会。 嗯，你当时晋升是要晋升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哦，岗位其实是不变的，他其实可能大家都叫比如说某某发产品经理或者什么某某经理、哦、但是你有可能是就是我们是按 T 级，我您刚才也提到了、哦、有 T 级 S 级 S 级、嗯、我可能是从一个 T6 变成 T7 变成 T8， 就大概这样一个过程。 哦，就是这个级别就类似于我们考级，你的这个级别越来越高了。 对、哦、对，那你的薪资你就是跟它是挂钩的， 就是在企业里面的所谓的职称、嗯、 对 啊，就像我们在这个事业单位啊，你是怎么副高啊，然后正高啊，处级啊， 对啊， 就是在企业里面你们是用这个 S 级 T 级或者怎么样，就分来分类的、 哦、 可能是 marketing， 可能是 BD， 然后就这样来分， 就是可以晋升这个中级职称了或者副高职称的时候、 对， 你选择离开了。 对，因为没有这么多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就是不一样的岗位名称、 嗯、 你可能都是记者、 嗯、 但是你就是跟人家拿的工资， 首席记者， 对对，和怎么样、嗯、就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明知道有一个晋升的机会了、 嗯、 然后你并没有选择去留下。 嗯， 身边有没有同事就是觊觎这个机会觊觎很久了，反而到你手上你没有去珍惜，别人会理解这个事儿吗？ 嗯，就我比较幸运，就是这岗位就我自己、 啊、 然后公司就会觉得你走了我们招不到 更合适的人 、嗯、他就不愿意让你走、 嗯、 也跟人力谈了很多轮，然后才离职， 才离职的。 对， 所以就是能有一个明确的机会、嗯、但是自己没有去抓这个机会，而是选择再次从一个好的环境里面跳脱出来，那次跳脱就开始创业了。 对， 啊、嗯， 创业了。 那现在就是 走上了不归路。 对，这个可就是没有所谓晋升的了。 对， 就你一开始就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了、 嗯， 所以你可能要去承担的和原来你在职场当中完全不一样，你的角色又发生了改变。 嗯、 那这次的改变，就是如果现在让你来去回头看你下面的这些员工，中层和最基层的员工，你会能理解他们那颗想晋升的心吗？ 会理解。 嗯， 就真的是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你才发现原来看不明白的，现在都看明白了。 对呀、 啊， 你原来是那么的不解风情、 啊。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反而到这个更高的职位了，你会理解下属他的心情。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他们创造晋升的机会呢？ 嗯，首先你要有一套很完整的体系， 嗯， 让他们知道只要是努力达到那个目标，就是有希望， 嗯， 让他们觉得，然后你只要达到了，你就可以晋升， 嗯， 然后晋升呢，给予你们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好处， 嗯， 以及未来职业发展上的一个。就是职业发展上的一个很光明的道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只是在乎钱，九零后其实有点不太在意钱， 嗯， 因为家境其实多少都不错， 对，都还比较殷实， 对、嗯、还比较殷实、嗯、他没有说生存的压力， 对，他小时候没有受过穷，多数九零后孩子 大多数他们都觉得我你合不合我的胃口、 嗯、 我高不高兴， 对， 爷今天要不要在你的公司干？ 所以你就管理的就是这样的一群孩子 啊？是 很难吗？ 嗯，他们其实也挺单纯的， 嗯， 就是你只要给予他们想要的，就是能跟他们玩到一起，他认为你是、嗯、哎呀，我们大家是一家人啊、嗯、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在做什么团队建设呀、啊、怎么样，就像他们有这种感觉、 嗯、 然后也就还好。 你知道孟娜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姑娘，我今天有意无意有心无心给她挖各种坑，她都 就是不跳进去。 你看我问的这个问题她是多巧妙的回答、嗯、就是我问的是跟他们很难吧， 嗯， 然后对啊，她直接回答他们其实也很单纯、嗯、 对， 你知道这种话就让她的员工听起来会很舒坦， 嗯，是， 就是至少 我看他们在那儿听， 对对对，至少我的领导是理解我的。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小花絮跟大家分享，嗯、就是我的小外甥啊、 嗯， 很小的小外甥，就是2岁多3岁，刚刚学会把话说利索。说有一天他尿床了，而且是住在他姑姑家尿床了，姑姑就问他早上起来就问他说：“哎，小王子，你是不是尿床了？” 你知道他睡眼惺忪，蒙就揉了揉眼睛，他睁开眼，他回答说：“已经干了。”你说这茬就 聊天， 对对对，你竟无言以对，你知道吗？ 说的没有 没毛病，他巧妙的避开了一个坑。我觉得就人家都说三岁看老，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将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公关，就是他有这种危机处理的能力。那你现在管理一个九零后的团队，你觉得他们对？可能这个金钱并不在乎，但是也许他们会在乎晋升的机会。这个晋升的机会在他们看来就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对， 对我的尊重。 嗯， 所以你有没有跟这样的孩子们在一起聊过，说你在我这个地方你未来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会聊。 嗯， 我现在因为经常在应聘， 嗯， 然后每一个应聘我都问他， 嗯， 我说你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是怎么样的， 嗯， 那我们看看你的发展规划是不是也恰巧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就是晋升的一个方向。 嗯， 如果你只是过来就是比如说就我的方向就是我要拿多少钱，或者是有人很直接的，现在九零后也很直接， 嗯， 我就是想要这些东西， 嗯， 没有我就走了， 对， 就是这样， 也好沟通其实， 嗯， 都不噎着， 为什么说单纯的就是这样。他不会跟你说，哎呀，我是来努力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在面试里听到过我以前的回答。 哦，没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心怀理想， 嗯， 或者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生存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就是一个一对一的，或者说我出来之后大家都是盯着这么一个职位的，如果我表现态度不好，我如果表现的或者某一个问题我没有答得很好的话，我就错失这个机会了。 对， 现在九零后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压力，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百花齐放的一个市场经济，就是你刚才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对， 我要干得痛快，这是我的一个追求的素质， 这是第一夙愿， 嗯，对，没错。 第二夙愿就是你这个钱符不符合我的心理价位？ 对， 就是 他都会很直接，一上来跟你聊。 对， 那孟娜，你从最开始在传统媒体做，后来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现在自己做一个文化公司的 leader， 你是特别有这样的发言权的，你的身份在不断的转换。 对， 你觉得一般什么样的员工领导会愿意给他晋升？ 嗯。我是觉得首先努力是一定的，首先你 首要条件， 首要条件是你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 嗯， 你是认真对待他的。 嗯， 第二呢，我会觉得你是有能力的。 嗯， 就是态度，我们都喜欢好员工， 嗯， 但是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是他的，就是在工作中他能不能发挥他的最大利益。 嗯， 因为企业他讲究的是你的经济利益， 嗯， 还是为主体的。 嗯， 他的能力是不是能让你的企业有所产出？ 嗯， 然后会看重这个。 嗯， 第三，我认为不管你的能力再大，然后你的这个工作态度再好，你的沟通能力差，我也是不会考虑的。因为作为一个 leader。 嗯， 其实你就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一个工作， 嗯， 你不能说我自己好就行了。我们有很多技术其实是很傲娇的，就是， 嗯， 啊，我技术可牛了，怎么怎么样， 嗯， 他就不适合做一个 leader。 嗯， 因为他不能协调团队的一个合作。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三点是很重要的。 嗯，就是一个是态度。工作态度， 嗯，工作能力， 第二工作能力，第三个就是 沟通能力 啊，这三点如果做到很好的话，就会给他晋升的机会。 对， 那在这三点里面，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员工他不可能兼得啊，然后这种三种品质不可兼得的时候，你会因为哪一种能力更好给他机会？ 好难啊！我觉得在其他两种都 不是个坑啊，姑娘，这不是坑。 我觉得我得想想是不是。在我认为，其他两种它不是短板， 嗯， 就是说它不是差的很多的情况下，就很正常的情况下， 嗯， 我会觉得能力比较重要 啊。 因为这个，嗯，确实是不太可后天，就是这样 弥补 的，就是态度你可以再端正一点，但是能力这个东西真的是靠你的学习， 嗯， 你的付出才能达到的，或者是你的岁月和经验积累出来的， 嗯， 然后以及你对于你工作的热爱度和你的悟性， 嗯。 我觉得太重要了， 这些 因为可能是也比较世俗了嘛。他当了老板就觉得，哎呀，能给我带来经济利益的那个是最重要。 对， 确实是， 就是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这个对员工的这种认知。 对， 就如果你原来只是一个中层的话，你可能觉得我的这个下属他很会打理跟我们周围的关系， 嗯， 很懂得团队协作， 或者是他只要听话， 对对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你不得不去面对每个月的这个所谓的数字报告， 啊，对，我要养活他们， 那你要养活他们， 对对对对， 你就这个关系很微妙的，你要为我服务，给我创造 这个效益啊，我还要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你，就是你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挺难的，被我一梳理挺难的，是吧？ 人生啊，真是 我干嘛要出来做嘶吼？你恨不得都嘶吼一段。所以刚才孟娜你也提到了团队当中的一种人，你的员工当中的一种人。就是第三种，你刚才说的，比如技术他很牛，但是呢他态度一直很傲慢，他不善于去或者不屑于去跟人沟通。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就是我确确实实他在我这是一个核心的力量，技术力量，可是呢他真的是太难跟团队去沟通了，我跟他沟通也是很困难，这种员工你会留他或者说给他晋升机会吗？ 我可能会留他，但是不会给他晋升机会。 那他就觉得你凭什么呀，我你这全靠我，你凭什么不给我晋升机会啊？ 嗯，我觉得那样的人呢，我觉得他可能要的也不只是一个晋升的机会。我是这样，我觉得晋升机会分几种吧。那比如说，我会给他一个很高的一个头衔。但我这个事儿不让他负责，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他有很多可以规避这个事儿。你想要的名，那我可以给你名，甚至可能给你一个副总。那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但是我实际的管理我还是交到总监手里面。就是你可以规避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给他想要的吧。那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给他想要。但是这种人确实就是咱们从发自内心的说，我没有办法把一个跟别人沟通协调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你。 明白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管理的技巧。孟娜我特别认同他作为一个公司的创业者给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分配，或者说是心智的分配，就是我这个公司我确实离不了你，我可以给你丰厚的待遇，薪资待遇， 对对对， 我把你的这一个所谓的心理的这个空缺给你补齐了， 然后把你捧得高高的。 对，然后呢，我也不需要你去跟其他人做任何的沟通，你只要把你的分内事情给我做漂亮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你想要一个职位的光环，就是我出去拿一个名片，让人家知道我是这个公司副总啊什么，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不会教你实权。 对， 所谓的这就是管理的技巧，也是管理的艺术啊。那刚才孟娜说了，她对一些员工给什么样的这个晋升会提出一些条件。那我们也看一下，就是一些大的公司他们帮我们梳理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员工领导会愿意给晋升的机会呢？第一个就是学习新知识搞定新问题的能力强大的员工啊，就是孟娜一直在强调的，他们都很看重有能力的员工，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就是执行力强注重细节的员工，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idea， 他不可能给你迸发那么多的头脑风暴，但是他做任何事情你去交给他 认真， 你都很放心， 其实就是态度， 对，他的执行力很强，也许在执行过程当中他帮你去校正了一些你原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这样的员工呢也是非常受领导青睐的，也可能有晋升的机会。那再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你是团队当中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离了你这个团队就不行，但他也许会给你创造一个晋升的机会。 对， 当然这个呢也会对对方也提出一定的要求。 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刚才对这个话题的一个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 还有坑 ，但是我特别喜欢给孟娜挖坑，因为你发现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填坑能手啊。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员工给什么样的机会，如果说孟娜你现在在你的团队当中发现了一个可塑之才。你非常看重他，你会给他们一些或者给他一些考验，来给他名正言顺的光明正大的提升晋升吗？ 会的， 就专门去设置一些问题给他考验。 我如果想晋升他，倒不是说考验他，因为公司肯定有很多活儿，我会把这个东西就是当着很多人的面然后交给他，让他去完成，告诉他我要给你定你的 KPI 考核是多少，那如果他能完成，那大家肯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就是给他制造在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影响力以树立他的一个威望会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看中比如说像看中高丽了 对 我就大家开个会，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丽你把这个项目我限定你的时间， 对 我也告诉你这个项目如果做好了，我会在你的 KPI 考核里面给你一些什么样的 奖励 奖励回报， 而且这个 KPI 肯定是大家 大家也心服口服，就觉得自己拿到应该也会很困难的一个完不成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只有他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 对对对， 那这样呢，最后给他一些晋升的机会也是可以服众的。 对对，是这个意思，也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对，你知道孟娜，我觉得你创业这事儿来得太晚了。你觉得还是因为在职场当中这些打拼的经历让你变得有这么高的这个管理情商，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善于换位思考的人？ 我觉得 我们的节目我先铺垫一下啊，就是可以毫不吝惜的夸自己， 是吗？ 对对对， 就是可以特别的 吹捧 自己， 对对对， 互相吹嘘。 对对对对对， 我好吧，我尽量啊。我是觉得，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天生就属于那种比较爱为别人着想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以前的自己，就是我为别人着想的有点软弱。就是我一味的会迁就别人，哎呀，你好就好。 对对， 你好就最好了，就这样，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感受，这样长此以往会让自己心有怨意。 对 对对， 就其实在台里的时候，就包括在电视台做记者的时候，就有我会感觉到这种的太软弱。甚至有躲起来啊自己哭，就是那样的时候都会有过。 我觉得一方面是软弱，一方面我特别有切身的经感同身受，就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 对对对， 我生怕别人说我不好，你可以说我能力不好，但别说我人不好。 人不好， 所以人找我干什么什么事儿我都接着。 对， 其实特别不情愿，但是还要接着。 对对对对对， 让自己难受。 对，后来慢慢的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就像我最初说的，你要学会对很多事情说不。 对， 就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我慢慢的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会觉得更坚强了。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到的我就可以说，以前可能我心里都是这些事儿，我坐在这儿我一句都说不出来。就是大概会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也会觉得创业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力是不足的，但是自己一定要学习。我在清华读了就3个月的他的创业培训班，然后呢目前也在读那个 MBA， 就是一直在学习吧，就是我觉得人不能停下来，不能觉得啊我已经是 leader 了，你都得听我的，那怎么你自己还是很不足的，仍然有人。 尤其是90后的团队，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群孩子，他接触知识的这个渠道还有就是开拓眼界的渠道太多了。如果你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对啊， 你就不可能去领导他们。 是的 啊，就是到处都有那样的员工拍桌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对， 就天天还不够你去应付这些事情的呢。 对对对，然后他们天天比如说你要跟他们有共同话题，包括我以前不玩游戏，我跟着他们都要一起玩游戏。因为他们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有话题， 对， 然后我甚至段位要比他们打得高，他们好崇拜啊，哇，他们都觉得一个女的领导，然后还可以在玩游戏上赢他们，那都是心酸啊， 必须得服。 我下了班自己还需要练呢， 买点秘籍自己在家修炼， 对， 所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可是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跪着也得走完。 跪着也得走完，我特别理解。就是我刚才跟这个孟娜聊这块，我也算是我们两个给各位的一个职场的借鉴。就是在职场当中，不管你看不看重你晋升的机会，你都要学会说不。这个职场拒绝其实它是一个强大自己，也是让自己树立威信的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不是说你放心一定不会说，你什么事儿都接受，全盘接受，领导给你的任务，同事让你帮的忙，你全部都去完成，你就一定可以树立一个好的职业口碑，并不是这样的。 对， 而是要学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说不。你只有说了不之后，你只有拒绝了之后，你才会让对方在心里对你有一定的分量， 高看你。 没错， 真的是这种感觉。 你全盘接受他未必会高看你。 对， 你千万不要做职场当中的烂好人。 对， 对自己只会让自己受伤。 对对对，你会觉得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没错。 然后我如果现在谁拒绝了我，我会认为你拒绝我，当然你拒绝我你是要有理由的。我分析是这样的，我真的会对他高看一眼，而且我就告诉他以后这件事都听你自己的。 没错。 对，就是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对，所以聊这轱辘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这导播老师给我们送2张纸巾，全都是泪的， 心酸的血泪史， 都是从职场烂好人一步一步藏过来的。 对， 但是呢，当然这样的经历也会丰富你自己的这个人生，也会让你更看清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情。这所有就是大家记住，每一步都不白走， 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特别俗但是特别受用的话，你走的每一步都不白走，然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当一个主持人词穷的时候，就会拿网络上的词儿 心灵鸡汤 来 讲一讲， 对对对。今天呢跟孟娜特别开心聊了关于职场晋升的话题，当然我们也要在今天节目最后请孟娜帮我们支招，就是有哪一些迹象表明说一个人在职场上要有上升的机会了，就是我们也许看不透看不穿，那现在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来告诉我们，给我们明确的指点一下，如果你现在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也许你可能就要被晋升了。 我觉得就是第一，领导跟你的沟通变多了，那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他想更了解你，然后可能了解之后给你做新的安排。第二呢，他把某些事情独立的交给你，就是你负责这个项目，你去带这个团队，或者你来帮，就可能大家都是平级的，但是在这个平级里面五个人啊，你来负责组织大家来做这个事儿，那可能就是我看好他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是要看他整个在职，就是我们的团队当中他的付出和他成绩的一个表现。 对， 那如果说领导或者团队给你一个任务，或者频频的给你任务的时候，也许就是你要晋升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刚才因为孟娜也说了，她要去给一个人委以重任的时候，或者要想给他晋升，一定会把一个大的别人不可能完成的案子交给他。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学会调整自己和看待这些问题，千万不要被暂时的一时的压力 对 压倒 打倒、 对打倒打退堂鼓，也许就是你晋升的机会。就像刚才孟娜讲的，她在那个互联网公司一样，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职场经历啊。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通过孟娜刚才的总结，我们也帮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工作难度增大了，复杂程度增加了，这也许就是一个晋升的机会信号。另外一个就是上级和这个和上级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频率增加了，你会发现他时不时的找你谈话， 对， 找你聊一聊，这个呢也可能是要晋升的一个迹象，因为上级开始主动想了解这个员工的想法。当然了，这个也许就是有的上级就是想把他辞了，实在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张口。 那可能我会让人力去，我不会主动去。 对对对对，这是另外一种。还有就是开始接触公司级别更高的项目和更高层的客户对接了。就是你发现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也是一个晋升的迹象。另外就是被安排独立负责一些工作或者是项目的时候， 对， 这都是一个晋升的一个迹象。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大家千万要稍安勿躁，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因为也许做过这些事情就柳暗花明了，你就 抓住这个机会。 对， 其实是 就到了一个更好的杏花村啊。这杏花村酒是我们山西我老家的酒，它品牌还是不错。这不是广告， 广告费 多少这事儿有我就是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克服，克服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哪怕你没有在这一时得到一个晋升的机会，你至少历练了自己的职场经历。 对 对，所以最后呢，如果想让孟娜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最后给我们来支招，你会对那些想要晋升或者说有可能被晋升的人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晋升，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有可能要晋升的话，我建议你第一，首先呢还是一个就是我说到的那个态度问题，就是说领导也很希望得到你的反馈，就是你是不是有一颗晋升的心。 对， 你我如果特别这个东西就是双方的嘛，你如果我特别想让你晋级，但是你自己扶不起来， 对， 那就是一个问题。首先你要告诉他我很想，第一是言语上的，第二就是行动上的，就是你真的要为这件事情付出啊。能我觉得能当 leader 的人其实都没有就是特别傻，所以我们背后总是说哎呀这人怎么都不懂，但是其实他都能看得明白。 对，就是每个人到那个职位都是有理由的， 有理由， 千万不要用你的这个思考的维度去考量他。 对， 也许你觉得你能力上比他强，但是你一定有一些人情世故的练达程度不如他。 对， 所以他到那个职位是有他的道理的。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孟娜通过自己在传统媒体的经历，包括到互联网这个民企的经历，在校到现在自己创业的这个 经历，他从三种身份角色的转变给了大家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我们也今天特别感谢孟娜来到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我们这期的职场有高招能对各位真的有所受益。尤其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刚才我们摆明的这几点都已经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你可能要晋升了，在这个时候高丽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沉住气，踏踏实实把交给你的工作完成，这个才是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晋升的法宝所在。孟娜啊，问你一句话，还愿意再来吗？ 那当然是 yes I do。 这个问题都要回答的这么洋气吗？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感谢竟然和孟娜聊得这么愉快啊！我们再次为孟娜的公司做一个宣传啊，是来自北京嘶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CEO 边孟娜。相信这样的一个有性格又自信的姑娘，可以带领她的团队打拼出一片不一样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也祝福你，孟娜。 好，谢谢姐姐。 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再会。